新时代的年轻人也有属于他们的方式来继承和发扬着传统文化。对于诵读本身，他们也想用更新鲜的声音来转述，来绽放出中华文化的华美韵味。接下来崔老师，咱们一起将目光投上舞台，来看一看年轻人现在是怎么诵读的吧。 真好。 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作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已足以畅叙幽情。 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及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举箸怀抱，吾言一世之内，或饮气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，虽虚设万殊，境造不同，当其心于所欲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信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以为沉寂，都不能不以之心怀，况袖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？每览其人情感之由，若何以泣？未尝不临门皆道，不能遇之于怀。古时以死生为虚诞，其蓬生为妄作，后之视今，亦有今之视昔，微乎？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，虽世书是意，所以心怀，其志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此文。 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已足以畅叙幽情。 是日也，天